们一起先低头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因为你自己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也知道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能够称你为阿爸父。我们有你作为我们的天父，你天天的眼目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也帮助我们，也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主你话语面前的时候，你透过这个福音，你再一次来激励我们，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是何等的有福气。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的这个时代。那我们在电视上或者这个网上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宁可长期居住在一起，他们也不想结婚。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现在好莱坞最有名的这一对夫妻知道是谁吗？Brad 跟 Angelina， Brad Angelina 那个长期居住在一起，可是又不愿意去结婚。我们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教会这个有很多的刊物会寄到我们教会里面来，所以我们外面那个桌子上会是堆的很多很多不同的刊物。去年11月的时候，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寄到我们教会来那份报纸，有那一期是就是讲婚姻的。我看了以后，我就赶快抓了一份，然后带在家里面藏起来，因为知道有一天这个会有用。那我看到那个报纸里面就报道，那这个今天很多不少人他们已经到了成家的年纪，可是他不想结婚。那这个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看到现在这个离婚率很高，在北美现在这个离婚率是差不多50%，这有一半的这个婚姻会 eventually 最后走到这个离婚的这个道路上面。所以有很多年轻人他们现在看到这样子的统计资料，那就怕结婚，怕走入这个婚姻里面，那最后有一天要是离婚的话，给自己造成的伤害，给配偶造成的伤害，给将来孩子造成的这个伤害。那有一些人他们看到自己的父母的婚姻是不理想，他们是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出来，或者是看到父母亲这个我的婚姻不是那么亲密的这种生活，这个是好一点的，不好的话是吵吵闹闹的。他们也看到朋友当中很多人走了婚姻的道路，搞得最后变成走上离婚的道路。所以基于种种的原因，现在有很多人怕结婚。所以统计资料显示，现在有不少的孩子他们大学毕业读了书，然后已经27岁、28岁、29岁，还家里面跟父母亲住在一起。他有工作，他也去上班，可是他不愿意出去结婚，不想负担一个家庭，也不想在一个家庭里面扮演一个领导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今天为什么有婚姻会有这么多的 struggle， 婚姻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种痛苦？那今天这个福音怎么样来挽回我们这样子一个破碎的这个婚姻？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在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以前，这个婚姻是完美的，是美满的。所以在圣经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个丈夫看到他的将要成为他妻子的这个夏娃，这个亚当看到夏娃，他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这是我骨中的乳，肉中的肉。那我以前讲过，这个是诗歌的题材。所以第一个男人见到第一个女人讲的第一句话是一个爱情的这个诗歌。那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是我里面的一部分，我们是二人成为一体，我们是合一的，我们不能被分开来的。可是亚当夏娃吃了果子犯了罪以后，这个婚姻就受到这个罪的这个影响，那婚姻里面就产生各种不同的患难。那今天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我们所有的患难，不论是 天灾也好，人祸也好，不论是环保的问题也好，龙卷风的问题也好，金融危机也好，工作上面面临裁员也好，经济不景气也好，这个房价猛跌也好等等，或者婚姻里面人际关系里面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全部是因为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人犯罪的这个结果。如果今天人没有犯罪的话，我们不会有这些不同的这个痛苦。那婚姻只是这个堕落世界里面的其中一个，我们生活生命里面的一个范围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受到这个罪的这个破坏。那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刚才读的这两段经文里面，创世纪第三章就记载了人类第一次这个犯罪。那从第六节，第三章的第六节再下面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犯罪对婚姻，对第一个这个 couple， 第一对夫妻所带来的这个后果是什么。那到底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以后，他们犯罪以后对他们的婚姻的影响是什么。那第二个，今天上帝怎么样透过福音来挽回我们这样子的这种破碎的这种婚姻，或者不理想的这种婚姻。那首先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罪带来的是夫妻之间的隔阂 alienation， 罪带来的第一个后果是夫妻之间的这个隔阂。那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以后，创世纪这个第三章的第七节说，这个二人眼睛就开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于是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编起来为自己做裙子。好，那这是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以后的这个后果。那圣经里面说他们吃了果子犯罪了以后，他们两个人的眼睛就开了。眼睛开了是什么意思？我想这个东西可能不是字面上去解释啊。如果你养过小狗的话，你知道这个小狗生下来的时候眼睛是不开的，在那个狗窝里面往了这样子转来转去转来转，后来过了几天以后眼睛开了，它可以开始看见了。那这节圣经不能够这样子按照字面上去解释，因为亚当夏娃当然他们没有吃果子以前，他们眼睛也是开的了，不然亚当怎么会看到夏娃然后就讲出那一句那么美妙的那一句话。他们也当然亚当看到那个动物才能给动物命名，他看到那个果子才能够去吃那个果子。你眼睛开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他们吃了果子，他们犯罪了，犯罪了以后他们现在开始了解，不只是他们犯罪，而是他里面有罪性了。有了罪性以后，他可以了解里面，他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圣洁的不好的这样子的这种思想。那有了这个思想以后，第一个结果是什么？他们眼睛开了，结果就是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那赤身露体这几个字在圣经原来文字里面不是四个字，是一个字，是一个字。那大部分的这个英文圣经翻这个字的时候，它把它翻成这个 naked， OK， naked， 其实这个字是赤裸裸的，是这样子，赤裸的这个意思。那这个 naked 这个字，赤裸这个字不只是单单身体上面的这个赤裸，而是他们心里面 psychologically 心里面他们有这样子赤裸裸的这种感觉。因为他现在第一次犯罪的结果，他现在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不好的这个思想，那现在他们觉得是 exposed， 被暴露出来了。那暴露出来的结果，他们就觉得有羞耻感，有羞耻感的结果怎么样？要遮起来，遮盖起来。这个遮盖不只是 physical 要去遮盖，而是说他心理上 psychologically 他需要被遮盖起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有时候这个政府官员出了丑闻，出了纰漏，出了丑闻以后，这个新闻记者就跑去追他，哎，然后有一个人带着麦克风，旁边后面跟着一个人带着相机就跑去追他，然后那个人就跑得很快，然后他们就要问他很多 tough question， 不想，那他就想办法来不要回答，或者干脆把衣服这需要被遮盖起来。很奇怪的，那个这些政治家这些官员本来是很希望媒体去采访他们， 然后给他们这个曝光的，给他 exposure， 为什么？下一次竞选的时候有知名度嘛，知名度高的话，你连选的这个机会就比较高。那可是，现在一出了问题以后，他们就需要被 cover up， 那不愿意被 exposed， 愿意被 exposed。当然也有例外。我前几天看新闻看到这个 Illinois 以前那个 governor Bogoyevich， 前几天刚刚这个准备去报道了，去坐监牢了。他走以前还是媒体去访问他，他还是很风光的，我是无罪的，等等，在那边 enjoy， 他在那边享受这个媒体给他的这个 cover。可是大部分的人的话，犯罪的这个结果的话，就是我们就有这种羞耻感，所以这个这是人犯罪以后带来的这个结果。那羞耻感带来的结果，就是需要被 cover up。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里面的这个思想全部暴露出来，如果别人可以 read your mind 的话，这会变成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如果别人能够知道你脑筋里面在想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很容易的，我们会脑筋会想到不好的这个事情上面去。我记得这个以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这个每一年冬天呢，其实现在也是这样。每一年冬天二月的时候，这个 Sports Illustrated 好像是二月，在严冬的时候会出一集，这一集 Sports Illustrated 这个是讲体育的杂志。那一集里面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全部都是这个美女穿的泳装，然后在沙滩 beach 上面拍的这些照片等等，是这样的。那你自然而然，你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你脑筋会想到你不该想的这些地方去。所以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以后，他们觉得他们开始有羞耻感，那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所以圣经说他们把无花果树的叶子偏起来为自己做裙子，那就是为自己做裙子，他们需要被 covered up， 要被遮盖起来。可是他们在犯罪以前不是这样的，犯罪以前的时候，创世纪第二章说，要那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彼此不觉得羞耻。那为什么他们不觉得羞耻？因为他们没有值得去羞耻的事情。There's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动机、他们的意念全部是圣洁的，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值得他们去羞耻了。那可是堕落以后的这个结果，那这种 innocence 就失去了。那不只是亚当夏娃，而且所有他们的后裔。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这个都有很多东西，我们是过去的事情不敢面对的，或者我们现在的我们都思想不敢面对的。那这个罪进入这个婚姻里面的结果是什么？就是造成夫妻之间的这个隔阂 ，alienation 隔阂。那 alienation 隔阂的结果是什么？隔阂的结果是破坏这个 intimacy， 夫妻之间的这种亲密的感觉。很多年前这个我上辅导学的课，这个那其中一门课辅导学的神学必修的是婚姻辅导学 marriage counseling。 marriage counseling 那个教授上课的时候跟我们一直讲，他说 intimacy 这个亲密呢，不是一个 physical thing， 不是一个肉体上面的这个东西。 OK， 所以你可以跟你的配偶两个人躺在一起，然后你不会觉得 intimate。那可是他证明给你看，他说你有没有听过有的人透过 Facebook 结果产生了婚姻里面的第三者，有没有？我们都有。 OK， 其实现在不只是 Facebook， 还有很多 email 啊，这个 instant message 啊等等。所以这个两个人可以在网上可以恋爱，可以谈得起来的，虽然他们两个人 physically 不是在一起。Okay， 这个对，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很多年前我去 Philadelphia 去费城那边去开会，那结果开会当中是一群牧师在一起开会参加 conference， 那我就遇到一对在读神学的这个夫妻，很年轻的夫妻。那大家开会会的时候一起出去吃饭，结果我就问他们两个你怎么认识的？他们两个很有意思，在网上认识的。 那个网上认识的。那个男的他一个 BBS 什么 post 上面，他常常回答穆道友的问题。那结果他未来那个妻子也在那个 group 里面，哎，那个妻子就很欣赏他在里面怎么样来为这个福音来辩护等等。最后两个人就通 email 搞到最后见了面，最后就结了婚了，这样的。那个结了婚也非常好，这个来审护照，那个男的去读神学，这个女的也跟他一起去，两个人一起在那边读神学。哎，这个 intimacy 不是一个 physical 一个身体上的东西，而是一种感情上的这种距离。那现在隔阂的这个结果 ，alienation 带来的结果，就又破坏了这个 intimacy。有很多东西可以破坏这个夫妻之间的这种亲密啊。那其中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啊。我举一个例子，有时候有一些丈夫要维持这个男人的形象。也有的人他被 lay off 以后，他或者他公司宣布了要 lay off， 他不跟他太太讲，他也不会你跟他太太两个人一起祷告，他要把这个东西隐藏的。甚至他被 lay off 了以后，他白天照样是出去开车出去，太太以为他上班了，其实他没有上班，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上班。那可是他很多东西憋在心里面，他没有把他不把他心里面的这种重担这些东西跟他的配偶两个人来分享，然后两个人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面对等等。所以这个所以这种破坏两个人之间的 intimacy 有很多东西，有的时候是你没有办法跟不愿意，或者是为了自以为意的缘故，不愿意跟你太太你的配偶分享你里面的这种挣扎，这种痛苦，这种失落感，这种失败等等。有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是什么，有的人是死不认错I'm always right。 所以那个这里有 STJ 的话，我是现在那我们会有这方面的这种特别的这种软弱啊。哎，这个是，所以这个律师这个个性测验里面律师大部分都是 ISTJ。 哎，有错永远是对方那一 party 错的。所以这个隔阂有很多方面，有一些的话是我们要 prop up 自己，撑住自己，不论是我是永远是对的，或者是我永远没有做错事情，或者是我这个很有能力的人，我能够 handle 这些问题等等这些事情。所以那另外一些因素会造成 alienation 是什么？可能是过去我们所犯的这些错误，那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很多时候当一对夫妻结婚以前，他们已经跟别人发生过肉体的关系。那这个在神的设计之下，这个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是两个人单单有的，在婚姻里面有的。这个创世纪第四章里面。第四章里面第一节讲到亚当夏娃他们后来生孩子，这个圣经说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其实同房这个字呢，圣经里面原来文字不是同房这个字，这个字是什么？这个字很有意思的，这个字是认识。亚当认识他的妻子，结果他们两个就这个妻子就怀孕，然后就生了这个孩子。那今天我们活在这个社会的问题是什么？这个上帝设计唯独这两个人在婚姻里面应当有的这种认识，现在我们是在婚姻以外，在婚姻以前有各种不同的这种肉体上的这种关系。那等到有一天这两个人就算夫妻结婚了，他们过去的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那可是过去的这种二人成为一体的这种经验会 haunt 他们。我有一个教授，他在这个教神学院里面教书的时候，他就要这些要毕业的这个学生在他修他这门课的时候，这个课是这个教牧神学 pastoral theology， 要他每个人去写一个 paper， 就是讲他们生命里面最大的这个试探是什么，然后怎么样靠着这个圣经来面对这个试探。那当然这写的这些东西都是完全是 confidential， 这个教授也不会跟别人去分享。不过教授就在读这些 paper 的时候，他就发现很多人他在写这个 paper 的时候，他就 confess， 他当初还没有信主以前，还没有跟他的配偶结婚以前，他们跟别人发生了肉体这个关系。那可是他们到了结婚以后，当他们的配偶之间有亲密的关系，在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很多过去的 image 在他脑筋里面出现，在最不应该出现的时候，过去的这些经验、这些 image 在脑筋里面出现，这个就造成夫妻之间的这种隔阂。那过去这个第三者已经过去了，过去的很多年前的事情，可是在最不该出现的时候在他脑筋里面出现了。最近我看到一些报告，网上这个报道说现在有很多婚姻出轨出了问题。问题从哪里开始呢？其实我们很难想象，从 Facebook 开始， Facebook 出了问题，上 Facebook 出了问题，上 Facebook 也会出问题，有问题。为什么？有的人人到中年了，他突然间在 Facebook 跟他高中的时候他的这个 sweetheart 谈恋爱的这个对象初恋联系上了，哇，这一联系上了就出了问题了。然后两个人开始在 Facebook 里面就叙叙这个旧情啊等等，搞到最后两个人见了面了，然后婚姻就出了问题了。所以这个 social media 的出现造成了很多家庭的这个破碎。那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是堕落的人。堕落人的结果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罪，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我们过去的错会使得我们是觉得有羞耻感，我们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会导致今天婚姻里面的这种隔阂。那人怎么样面对这些问题呢？很多时候大部分的时间人就跟亚当夏娃一样为自己做裙子，那这是一个很笨拙的方法来遮盖自己的这个罪。这个对亚当夏娃来讲，他们做裙子结果问题并没有真正的这个解决。那亚当夏娃没有办法来做裙子来解决他们里面的这个问题，那今天我们人堕落的人也没有办法来凭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我们里面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人犯罪的结果就是我们是有罪的， we're guilty。 那有了罪的结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所犯的这些罪。可是今天耶稣基督上帝的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有办法来解决我们这个里面的这种内疚、这种 guilt 这个问题。那耶稣基督解决我们的方法，上帝拯救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上帝把耶稣基督那边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义 righteousness， 把这个义来归算给我们。所以今天当我们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啊，我们 fancy 一点的方法来讲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做我的立约的这个代表，那我的问题、我的罪就归算在他的身上。那他的义，他为我了过了无罪的一生，上帝把他的义归算 credit 归算在我们的这个身上。所以虽然我们人犯了罪，可是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在上帝的眼中看，在宇宙里面唯一能够审判我们也有权利审判我们的那位上帝面前，上帝看我们是个义人，是个完美的。因为上帝看我们不是单单看我们，而是上帝看基督徒、看他的儿女的时候，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他们。所以当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的时候，上帝看到的是什么？上帝看到的是，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那今天我们也要用这样子的方法来看我们自己，来看我们的配偶。当你有了耶稣基督的义，你从上帝的眼睛来看你自己、看你的配偶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面对我们的这个我们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 那今天我们虽然我们信了主，我们对罪还是会有这个挣扎，可是在上帝的眼睛里面，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永远是 blameless。 blameless 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洗净我们的罪，是洗净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这个罪。那当天当我们有耶稣基督的义的时候，那我们才可以跟我们的配偶两个人，我们可以彼此认罪，我们可以一起来认识到我们里面的这个破碎，然后靠着神的恩典，靠着我们教会里面的生活，靠着我们这个立约的团体，这个 covenant community 的生活，让上帝在慢慢的来在我们里面做修补的这个工作。所以今天我们看我们的配偶的时候，如果你的配偶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你怎么看他？我们每个人都有失败的地方，我们都有 screw up 的这个地方。那今天当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来看他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他不是过去他过去的失败，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个新造的人，因为上帝是这样子看他的。那我们要这样子来看我们的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用这样子的方法来看我们自己，因为上帝是这样子看我们的。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那这个观念的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说，今天我们怎么样看我们自己？ What defines us? 我们怎么样看我们自己？在耶稣基督以外，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我们的失败，看到我们的羞耻，看到我们过去的种种所犯的这些错误。可是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看我们是看到耶稣基督的义，因为他为了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而上帝把他的义归算给我们。其实我们都知道归算，我们里面有这个理念。什么叫做归算呢？什么叫做归算呢？很简单，这边有很多学生是在美国刷卡，国内父亲付钱，这个归算，他在这边欠债，国内老爸在那边付他的 credit card 都要。那今天上帝是什么？上帝把我们的账，把我们所欠的债，归算在耶稣基督上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父亲我们所有的这个债。所以夫妻之间这个所罪所带来的这个隔阂，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隔阂可以开始被消除。那第二方面，我们看罪所带来的这个问题是 guilt， 是内疚。那个 guilt 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就是责怪 blame。guilt 带来的这个罪所带来的后果是 guilt， 是内疚。内疚有了内疚以后，人就开始过了责怪。那亚当夏娃犯罪了，那上帝就开始来审判他们。把这个犯罪的这个 party 亚当夏娃叫到神的面前来，然后上帝要他们面对认清他们自己是犯罪的，犯了罪的人要认清这个事实。那第八节那里讲，天起了凉风的时候，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了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的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回答，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就藏起来。耶和华神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呢？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上帝问亚当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只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亚当应该说是我错了，我吃了那个果子，求你赦免我。神给亚当一个机会来承认他所犯的这个罪，他吃了这个果子，他违反了上帝的诫命。可是亚当却没有这样去做。那亚当的回答是什么？亚当今天他里面他犯了罪了，他里面有内疚，他有 guilt， 可是亚当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不知道处理他里面那个 guilt， 所以亚当就采取了这个措施。亚当把这个问题责怪 blame 推给上帝跟推给这个女人，他推得很干净。所以第十二节说，那人说，亚当说， 你所赐给我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们就吃了。所以亚当今天啊，他为他自己辩护的这个方法，其实今天很多律师跟心理辅导学家也是用同样的方法。OK， 你里面有这个 guilt， 那这个肯定不是你的问题，是社会造成的，是你原生的家庭，你这个父母亲给你带来这个后果，你儿童时候受到创伤等等。所以亚当他在这里他说我是 innocent， 我是没有罪的。哎，这不是我的错啊，我是个受害者，我是个 victim。 那是谁的错呢？他说很简单，你所赐给我和我在一起这个女人，第一个错是谁？他是上帝，是上帝。为什么上帝呢？如果你不造那个女人给我，我就没事了。哎，是因为你造了那个女人给我，所以这个，哎，第一个是上帝，第二个负责的party 应该是谁呢？就是跟我在一起那个女人，是她引诱我出的。那如果不是她来引诱我，今天我就不会吃这个果子。所以亚当他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他里面这个罪的这个 guilt 内疚的这个问题。那其实他真正应该做的就是他在神的面前承认他是犯了罪了，那需要上帝的这个赦免。那他没有这样去做，所以这个亚当犯罪的这个结果，他跟夏娃之间的这个关系呢，马上就受到他犯了这个罪的影响。这两个人本来是什么？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两个人本来是这样一个很亲密的这个关系，犯罪的结果呢？犯罪的结果就是夏娃现在是变成你所赐给我和我在一起的女人，你所赐给我和我在一起的女人。我跟她唯一现在的共同点就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那今天是不是有一些婚姻变成是这样子？我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是我们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所以本来是一个很亲密的这样一个关系呢，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变成责怪的这个对象。其实不是责怪，是歪怪，应该严格上来讲是歪怪 unjustified。所以这是亚当的一个借口。那为什么为什么他需要去责怪，需要 blame 夏娃呢？因为他不知道他里面这个 guilt 这个内疚的问题怎么去解决。所以今天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的良心会控告我们，我们知道这个宇宙里面的公义被破坏了，就这个宇宙里面的公义被破坏了。那唯一来恢复 restore 这个事情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犯了罪的这个结果造成的这个 damage 需要被修补，需要被挽回。OK， 假如今天有一个人把他 iPad 借给我，哎，结果我不小心把他摔在地上，这个 iPad 啪一下就死掉了，啊，或者是手机摔坏了，那怎么办？如果我去买一个跟他这个东西一样的还给他，那这个事就解决了。是我不小心我摔坏了这个东西，可是现在我给你啊换一个同一个 model， 你看原来的 software。没有问题，现在还给你。那你里面就没有这个 guilty feeling。如果你没有这样去做的话，那你就永远觉得你欠他的。那今天你摔了一个手机，你可以还给他，买一个新的还给你。摔了一个 iPad， 也许还负担得起。可是今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当我们犯罪的时候，那这个问题怎么办？怎么解决？都没有办法来解决。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活在这样子这种控告之下。那如果你去找这个心理辅导的话，当然他会坐在里面，然后听你倾诉，最后月底以后寄个账单啊，2.5个小时 counseling session， 1个小时100多块钱，寄个账单给你啊，那你里面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那那今天我不是说我们不是一个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是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的结果，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别人犯罪得罪了我们，伤害了我们，这是个事实， 今天一个孩子生长在一个从小看到父母亲争吵的这样子一个家庭里面，他讲到长大了以后他就不太想结婚，这是可以理解的。那有的时候孩子从小在家里面就被父母亲言语上 abuse， 那个在中国家庭比较多，美国家庭不只是言语上的 abuse， 可是其他的这种 abuse。 所以不论是在家里面也好，在学校也好，在社会里面也好，现在你电视上你现在看很多很多 bullying， 学校里面很多 bullying 的这个问题。最近刚刚有一个 case， 刚刚现在在这个开庭，这个 bully 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后果是什么？就是我们不但是 victim， 我们是受害者，并且我们自己里面有罪性，我们也会带给别人带来这个伤害。那这个问题怎么样去解决呢？今天人与人之间的这个问题，丈夫与妻子之间的这个问题，我们里面自己跟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问题怎么样得到解决，在人来讲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可是上帝有办法。上帝的方法是什么？上帝的方法是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所以当这个宇宙里面的公义被破坏了，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里面有这个内疚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当他承担了我们应该受到的这个惩罚的时候，上帝的公义得以维持 withhold。 那同时间我们也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他承担了我们的罪的缘故，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被称义，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可以看为是没有罪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说，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得自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律法因肉体的软弱所做不到的，神做到了，他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样式，为了除罪，所以在肉体中把罪给判决了。那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定了十字架，上帝把他的义归算给我们。那我们是犯了很多的错误，我们是真正的是 guilty， 100%是 guilty。 那可是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罪已经在上帝面前完完全全得到赦免。那当我们有了这样子的这种真理上的这个认识，我们才可以有这个力量来面对我们里面的这个破碎。今天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是两个人带着他们自己的破碎 brokenness 在婚姻里面，两个人带着他们从小受到的各种不同的伤害，很带来很多包袱一起进入这个婚姻里面，对婚姻当然是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那可是今天上帝在透过耶稣基督，然后透过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解决我们里面这些问题，上帝继续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做这样子挽回的工作。那透过我们在教过这个正常的这个教会的生活，在教会里面我们继续来对耶稣基督是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我们更深一层的这个认识，对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些我们更深一层的这个认识，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耶稣的义，这个背后的这个意义，这个重要性，跟怎么样来跟我们生活，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婚姻拉上关系，我们对这个有更深一层的这个认识。所以我们今天得救不只是我们仅仅得救得到耶稣这个救恩而已，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在教会里面对这个福音有更深一层的这个认识。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很多道理就是救恩论里面很基本的一些道理，什么是因信称义，什么是耶稣基督是我立约的代表，他是我立约的代表的这个重要性是什么，今天我们怎么样看我们自己，什么是在耶稣基督的里人，什么意思。那今天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定十字架，这个跟我们今天的婚姻跟夫妻之间的这种 intimacy 啊，夫妻之间的这个隔阂，这个问题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得以得到解决。 所以我们对这个真理也有这样生平这种认识。我上个礼拜 Mark 在这里讲到，我帮他翻译的。那我一边听他的讲到，我一边就哇 very impressed。那我听了讲到以后，我马上我就想到他这个道里面有五六个很基本的救恩论里面的基本的这个理念，在他这个道里面，在他 sermon 里面。所以以后我们主日学将来我们 review 的时候，我要放这个道出来。上个礼拜天的这个讲这个道，然后看看大家的我们能够认出来，哎，这个是我们学的这个 doctrine， 这个是我们学的这个 doctrine， 这是我们学的这个 doctrine。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在对耶稣基督的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啊，我们已经拥有的，我们要更深一层这个认识，那我们才知道怎么样面对我们自己的这个问题。今天上帝来拯救我们，耶稣基督来是要让他的羊得到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这个生命。耶稣基督来是要他是上帝的羔羊，他要除去世人的这个罪孽。这耶稣基督今天来到世上的目的，不只是要来恢复 restore 我们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问题，恢复我们跟上 restore 上帝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问题，我们跟自己的问题，我们跟我们配偶的问题，我们跟儿女的问题。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来恢复整个宇宙，来修补，来 restore 整个破碎的这个万有。这个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的这个盼望。也愿神帮助我们，继续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愿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在创世以前给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我们更深一层的认识，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这个福音，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一个破碎的人，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所面临各种不同的这些罪所带来的这个后果。可是我们知道，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不再是受到过去的这个失败、羞耻而所捆绑，而是看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你的眼睛当中，你看我们是完美的，因为你的爱子是完美的，因为他为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他为了我们死。我们谢谢主，谢谢主给我们这样子的这种盼望，谢谢主给我们这样新的这个身份地位。也谢谢主赐给我们有宝贵的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在圣经里面记载的给我们所预备的这样子的救恩。求主你继续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也来在我们不同的弟兄姐妹的家里面，在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上，你继续来做修补的工作，拯救的工作。因为你是 Redeemer， 你是来挽回来拯救我们。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